你有一双迷了迷人的眼睛，但我不曾害怕担心。你那娇滴滴也好大的声音，让我工作好专心。你那活蹦乱跳顽皮的个性，让我放下一万个心。你那了不起一猜对头的反应，我却不为你爱人操心。爱你爱够扎心，我热泪满面，人生的喜怒哀乐人之常情。等你等够耐心歌唱给你听，给你听，人生的无奈留给我烦心。哎呦，爱你爱够扎心，我发自内心，人生的喜怒哀乐主变不惊。等你等够耐心歌唱给你听，给你听，哦，你是我所有心。 Bye.

感觉，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，我用几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，就带你的滋味，那边你不想了解，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 我是 Hebe 田馥甄，要说什么都没有办法形容音乐到底有多棒，所以跟着我继续听下去吧。现在是早上10点钟， 每一首歌都藏着。